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指责我国增强核遏制力的措施是一种威胁，并策划召开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仪式，26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美国企图利用在4月担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的机会召开安理会会议来讨论所谓的朝鲜无核化问题。令人奇怪的是，美国大谈谁的威胁等演出一场鬼把戏，他们就是两个月以来向南朝鲜调进各种核战略资产来进行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具有侵略性质的反朝联合军事演习，把朝鲜半岛局势推向核战争边缘的罪魁祸首。我国的核武力彻头彻尾是一把旨在针对美国的核战争威胁，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和世界和平的正义宝剑，是一种可靠的战争遏制力。我国增强核遏制力的措施都是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行使合法自卫权利的，谁也没有权利横加指责。美国是逼迫我国拥有核武器的根源，他们具有挑衅性质和侵略性质的大规模联合军演是其对朝敌视政策与核威慑的集中表现。对此，我国已多次向联合国安理会做了控诉，但是安理会每次都不理睬我国的控诉，反而根本没有国际法上的根据通过了一系列禁止我国自卫措施的决议并施加制裁。联合国秘书处也对我国关于召开国际法律专家论坛来查明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法律根据的正当合理的建议默默不答。更为严重的是，不管一个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用核武器威胁他国，对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进行导弹攻击，或者他的盟国发射侦察卫星和导弹，联合国安理会一向没有把它视作问题。美国从道德上根本没有资格强迫联合国各成员国履行那些安理会所通过的所谓决议，而联合国各成员国在道德上没有义务履行这些不公正、不正义的决议。发言人强调，如果在朝鲜半岛有战争爆发，那么不管谁首先进行先发制人打击，其责任都会由美国承担，因为他们不断强化对朝敌视政策，甚至投入一大批核战略资产和特种作战手段来发起了挑衅，一直追随美国的联合国安理会也推卸不了其责任。